啊，食用的油彩在当 时，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和阿山在山镇边上住了下来，这家人家进城去了，空下来的房子并没有要阿山的租金。女人似乎天生会生活，也不知阿山什么时候说定的。与城市来的年轻小伙子一起一到城里去，这是阿山的向往。为此他孤独地在山里等待了那么久。陶阳子在镇上祠堂旁边的一间屋里教镇上的几个孩子读书，他自己编了一些教材，教孩子们学习国文、算术，他也教围棋。刚从僻静的山里出来，他一时有点不习惯，但阿山似乎很快就融进了社会。他本来就熟悉山镇，他编的竹器又实用又便宜，镇上的店家很欢迎他编的竹器。他有时进山捕些野物，改善伙食，一切家里的事都是阿山做了。日本人已经侵占了几十里外的县城，但县城周围的抵抗一直在进行着，日本军队的触角无法进到山里来，山镇还显得平静。他们来到镇上时已是进了初冬，两个月后快过新年了，学生家里给陶阳子送来一点肉与一些食品，这也是延续古代束修的习俗。山里人对教书人还是很敬重的。除了教书，空下来的时间，陶阳子便与镇上的人下棋。这里人下棋平和淡然，随性而落子，随性而投子，这很合陶阳子的性情。陶阳子的天性就不喜欢你争我杀的，由此他的棋风为之又是一变，自然而超脱。卖粉丝的老人说他与山镇有缘，说他的棋风是君子式的，得仙家之真传。陶阳子听了只是笑笑。镇上的人听说过阿山过去的事儿，他们不知道陶阳子是什么情况下来的，认为陶阳子便是阿山等候的城里人。阿山终于等到他了，他们本来对阿山的看法认为他太痴傻了，这时都觉得陶阳子毕竟读书手里不是始乱终弃的人，他们信任陶阳子，对他多了一份敬重。他的棋 和他的待人处事的做法合着镇上的风气。只有和那个叫季新的孩子下棋，陶阳子才会感到一点棋瘾。季新的棋有杀劲儿，他也是陶阳子教的学生。陶阳子发现季新特别的聪明，又像元青一样迷棋。季新的心里时时拧着一股劲儿，而陶阳子此时的心态是尽量的疏散压力。陶阳子很喜欢季新，季新没有父亲，由伯伯养大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，陶阳子对季新多了一份关注。他没有收季新家里的钱，还常把他留下来教他下棋，并讲一些城里人的人生故事给他听，想让季新知道浮华之间多有烦恼。季新对城市的一切都听得入心，不由让陶阳子想到任守一说过的方便法门。个人有个人的根源。季新这个年龄有着许多的幻想，对人生的理解与过来人是完全不同的。年前的一天黄昏时，陶阳子独自在教学的屋里复一盘刚下完的棋。复盘是陶阳子的习惯，他常会在复盘中对棋的定式变化形成新的理解。季新来了，他拿了一条腊肉送给陶阳子。季新说这不是他家里的钱买的，是他做零工赚来的。镇上的人似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，认为他的性格中有着不安分的东西。陶阳子却对季新有着另一份的关照，季新也能感觉到。还想与我下一盘吗？ 下。 季新显得高兴。他们摆开了一盘棋，季新从古谱中学了一手棋施展开来，但在陶阳子看来却嫌简单，一经变化，季新的棋就吃了大亏，投子认输了。接着陶阳子把这手棋的多种棋路都摆给季新看了。 老师，你头脑中有多少棋谱？真如神仙 啊，下棋的人头脑中是应该有许多的棋谱，但那些都是人家研究过的。要想棋下得好，便要自己研究出新的棋路来。棋是千古梧桐菊，每一步棋都需取势而行，每一步棋又都形成不同的势。同样的定式招数，面临不同的势，结果也就不同。所以看起来围棋黑白简单，却隐伏着千万种变化，这就是围棋的魅力。 我会创出新的走法，我会胜的，我下棋就是要胜，我就喜欢胜。他们都说我棋路不对，老师，我说的难道有错吗？ 陶阳子心里想，下棋如果没有了胜负，便不会有那么多千变万化的棋路出来。但要是一味的只想取胜，棋盘变成了战场，这实在不合陶阳子的理解。陶阳子毕竟在大城市棋场博弈过，也与日本棋手对弈过，自然也是凭胜负来得到别人的认定。可是 别人的认定就那么重要吗？圣还会意味着什么？世上真有完圣存在吗？陶阳子对圣父的理解更为复杂了，他一时无法说明白。陶阳子无法改变孩子的想法，也不想用自己的想法改变他。还是那句话，个人有个人的缘，就像他的路，还需他自己走。陶阳子的心态是不是有点老了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雪，陶阳子把手拢在袖子里，踏着薄薄的雪，一路与镇上遇见的熟人打着招呼。回到家里，阿山过来给他掸雪。 你怎么这么迟才回来？饭菜都热过两次了。 陶阳子看到桌上摆了好多菜，干嘛做这么多菜呢？很花钱的。 今天是小年夜呀，我还做了馄饨。听说小年夜吃馄饨，明年一年有衣服穿。日本人开始在县城里讲什么共农，进城卖竹器好卖一点，收入也多一点，能够买这些菜的。 我可不是守财奴，你喜欢就多买一点吧， 多买了你就心疼了。 陶阳子听阿山说着，这里收几个铜板，那里收几个饺子，心里想，以前自己每个月都有十几元大洋从手里流出去，那种生活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山镇日照少，还赶春寒，但是屋后的竹林里，年前立春挖冬笋，年后阿山就见新笋出来了。春笋很快到处冒着，有一颗还从房里的地下冒出来。时节交过了惊蛰，这天陶阳子回来的早，阿山煮了新笋烧腊肉丝，江南人叫做腌毒笋的。阿山与竹子关系密切，整天编的就是竹器，他烧的竹丝、笋干、笋汤也都十分鲜美。晚饭后，阿山在东屋叫陶阳子，陶阳子进去一看，见阿山身边搁着一个装钱的口袋，面前小桌上堆着些钱币，有龙羊，有鹰羊，有法币，有毫，有饺子，有铜板，还有旧铜钱，各种杂钱加起来值原来的几块大洋。阿山对陶阳子说， 你来你来，这么多钱了，我怎么也数不清。 阿山还从来没有积攒过这么多的钱。阿山看着陶阳子，他的眼珠很黑。到镇上一段日子，阿山在镇上替人加工制作竹器，不用每天钻到山里去伐竹打猎。山野的风吹得少了，他的红黑肤色淡了，眼眸越发显得黑而明亮。人就是这样，看久了，一些粗糙和不好看的形体也因看惯而顺眼了。 有这些钱，够去昆城了吧？我知道你一直想着攒钱，要去昆城的。 你说穷家富路，两个人行路，还是穷路。 你一个人走，是不是够了？ 陶阳子盯着阿山看，共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阿山的性格，陶阳子是习惯了，他的想法，陶阳子还是摸不清。 也许，他陶阳子并没有想要去摸清他，只是一天一天这么过着，对阿山的感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变化。 就像阿山的容貌，开始看着粗相，所以好些日子里都不知道她是女人。而现在看来，她女性的特征还是明显的，特别是她在笑的时候，黑眼眸一亮一亮，颇是妩媚。她往往有让她觉得奇怪的地方，就像她刚才说的话，她早说过他不想再一个人等待他生活，可是他刚才的话的意思却是准备让他一个人上路。 我不跟你去了，我也不是一个人生活了，会有一个男人陪着我的。 阿山笑着说着，眼眸跳闪着亮。陶阳子惊讶了，他不是一个人。怎么说，这段时间阿山的身边有了一个男人了？我陶阳子怎么会不知道？怎么从来没有发现过？这也许是可能的，因为他陶阳子每天总是迟迟的回来。 如此说来，陶阳子确实该尽快上路了。不过陶阳子还是有点恼怒地脱口而出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有四个月了，你没看出来？ 那是好事儿。陶阳子的口气中带着点嘲讽， 阿山一脸的笑意， 当然是好事了。 陶阳子看着桌上的钱，心里想，他不能把他们都拿走，阿山的生活也需要钱，这些钱多半是阿山挣来的。 陶阳子又想到，不知不觉中阿山就另有了男人，女人真会出人意料。陶阳子还想到，自己不应该不高兴，因为他明说过阿山不是他的妻子，只是 阿山怎么会，他怎么会这么快？ 陶阳子还是问了一句， 他是这里的人？ 阿山拍拍肚子说，是这里的人呢。阿山像是把陶阳子捉弄够了，又像是他本来说的就是这个。 陶阳子愣了半晌，才意识到阿山指着的是他肚子里的孩子。阿山说有四个月了，算起来应该是他们在棚屋时有的。只要细想一想，他就清楚阿山那时不可能与别的男人接触。在山镇安家后，他们就各自一个房间，一次也没有同过床。陶阳子觉得教书育人应该守礼，不是夫妻也就不该和阿山再有那种关系。山里棚屋中所发生的是天地间自然的事儿，回到社会来，无名无份是不应该苟合的。 而阿山也没有再主动表现，似乎也清楚他们不是夫妻，虽然别人都认为他们是夫妻。陶阳子想问阿山，你什么时候？阿山清楚陶阳子问的意思，到镇上以后我那个就不来了，我以为自己有了病呢，今天去见了镇上的郎中才确定的。这么个肚子你看不出来？整个冬天阿山都带着身孕做着事儿，他穿着棉衣，就是陶阳子看到他肚子有所不同，也只会以为阿山是衣服穿得厚。再说他们在镇上的生活完全不像在窝棚屋里那么亲近，一直是相敬如宾的。陶阳子呆呆地看着阿山，一时他说不出什么来。他有孩子了，蓦然听来，他不知是高兴还是悲苦。他似乎曾经有过一个孩子，但那孩子还只是个悬念。后来他一次也没有去想那孩子是否真的存在过，因为他根本不能去想，也实在怕去想。那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跟着母亲一起去了，只要一触及这个意识的边缘，陶阳子的心便会哆嗦。他真的有孩子了，念头浮起，就像一股细细的暖流在心里游动。他这才真切地想着自己有孩子了。眼前阿山睁大着眼看着陶阳子，陶阳子摸不清阿山，是因为他并没有在意他，而阿山也摸不清陶阳子，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想法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决定长久地与阿山在一起，他把阿山真正当成了自己的妻子。一段时间后，阿山平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他们给孩子起名竹生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 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，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、地下佛宫、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，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。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，罪过不在器物，而在人心。 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5月12号起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